面性对称模型和逆向模型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首先一点，它们分别适用于逻辑层和概念层。与逆向模型中的实体不同，面性对称模型中的每个对象都有一个与其所包含的值无关的唯一标识，因此，包含相同值的两个对象仍然是有区别的。但是在逆向模型中，它们有可能是同一个实体。这种不同对象的区别是通过在物理层覆盖对象唯一的对象标识符来实现的。